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温度17度，湿度82%。 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都清楚，难讲分手可相会，无言莫语冷也已碎的烟灰，比你我更加配。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错一回，但愿能再错一回，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 声音，有独白在中间，更加是柔情似水的曲儿邝美云，再坐一回。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霞，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柔和，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惜

地我。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毕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来让我跟你走，流浪到天边海角。如若你肯靠近我，你愿痛惜我，未悔当初。来让我跟你走，寻觅最真挚感觉，陪着痛苦也经过，快乐也经过，让你好。 在头呢半小时五点开始节目，到接近五点半嘅时候，一路听嘅都系一啲好听嘅情歌。刚刚嘅彭羚嘅《让我跟你走》，气温系17度，今日最高18度。听答半前。答半新闻前的那首歌，望尽心中情，叶振棠。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之雨，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只有坚持，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未去想那非和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屯门梁景村梁杰楼的围封强检，目标是今日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梁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在星期日的围封检测行动中发现超过50宗初步阳性个案，同埋两宗结果不确定个案。由于梁杰楼有极高感染风险，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延长限制与检测宣告行动至2月8日，以免病毒进一步扩散。屯门民政事务处为受检人士准备了即食面和饭盒等，并将会为受检人士提供日用品和清洁用品等。至于梁伟楼已经在星期一晚完成围封行动，大约1920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初步阳性个案。警方话，西区警署本月2号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本月1号晚上大约10点在西营盘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案件在初步调查之后暂列游荡，目前仍然调查紧。警方正调查一名涉嫌同案件有关的男警务人员，据了解涉及一名驻守西区巡逻小队的26岁男警，他仍然未过试用期，警方已经决定将他解雇。美国悬红$10,000,000以寻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首领加法里，和去年8月有份发动喀布尔机场恐袭的疑犯线索。美国国务院说，加法里在2020年6月被任命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领导人，负责批准组织在阿富汗全境的行动，并安排资金。美国在去年11月已经将他列为国际恐怖分子。至于去年8月26号的袭击，导致包括13名美军士兵在内的超过100人死亡，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事发后宣称对袭击负责。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基辅，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谈，承诺德国将会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攻击。贝尔伯克和库列巴在会谈之后见记者，强调没有人能够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贝尔伯克重申，德国愿意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来压制莫斯科的行动。乌克兰一直批评德国拒绝供应防御武器，又认为如果俄方发动攻击，德国不愿意牺牲连接俄德两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库列巴说，在武器问题上今次是坦率对话，双方既找到共通点，亦都找到解决办法，将会等待德国的行动。另外，因应俄乌紧张局势，德国防长兰布雷希特宣布将会再派遣多达350名士兵到立陶宛，以加强对北约东翼的军事贡献，最快几日内可以部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091点，上升一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483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3，日元115.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7，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01美元，卖出1,821.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 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哋聚焦嘅咧就係公務員隊伍點樣能夠可以以身作則，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秩序同埋國家嘅發展咧，要有一個好清楚嘅認識。 2月9號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聽講你喺復康院做護理員，做得幾好喎？ 係啊，學到好多新知識，好似照顧技巧咁，人工又唔錯，照顧長者同殘疾人士好有意義，工作滿足感好大。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啊。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嘛。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起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系啦，要清清嘅声先啦，有啲隔夜声啊，咁可能朝头早起身都系噶啦，咁大家咧就系、是、瞓醒嘅时候咧，要伸个懒腰啊，咁啊大嗌下，清下喉咙，展开一天嘅工作。啊，我开咗工半小时噶啦，而家5点半过后啦，5点38分，今日咧就系2月8号，农历系正月初八。今个新年都会是一个难忘的新年，很多地方就都要检测，很多同事或者朋友是不是可能你身边、啊、这个又说要去做一些检测、啊、你的安心出行又提醒你的时候去那边的地方为同安全你都一定要做回、啊、现在真的都多到都不记得哪些地方，总之好像在香港你打开的地图有很多地方咧都系有呢一个要强行嘅检测啊咁，咁为咗安全计咧，自己都要多啲去留意一下，同埋即系睇到收到通知咧，都真系要去做。咁而系当你未收到报告之前咧，都系噶啦，唔好出街，亦都唔翻工噶啦，免至呢个你系、啊、以为冇事啊，出咗去翻工嘅时候咧，咁如果有咩后果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系。会发大，一路就一路惹开佢，所谓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嘅时候，就唔想呢个情况咧。所以咧，都系尽量喺未有呢个报告之前，唔好离开啦。每一日嘅工作都系啦，提醒自己要小心，小心，小心。掂过啲嘢咧，就快啲消毒啊！早晨啊，而家气温17度。 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个爱那样去追究，自由通通抛诸脑后，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个爱那样去追究，自由通通抛诸脑后， 共爱，那样去追究，只有通通抛诸脑后。 刘雅丽嘅你为了爱情，轻轻松松嘅节奏，希望你闻歌而起舞，都喐动下自己嘅身躯吓，唔喐咧都真系唔系几好啊！你要灵活啲，灵活少少啦，咁啊喐动嘅时候咧，或者系可以嘅话咧，动作大啲吓，做下啲手啊、脚啊。个头拧下拧下嗰啲，因为瞓醒嘅时候有时咧都颈梗膊痛啊。早晨啦，而家时间5:42啊。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会逐渐回升啊。而家温度17度，相对湿度85%。呢排咧，大家去到一啲嘅超市啊，或者街市咧，都见到吓、啊、街市又冇菜卖啦，超市好多嘅架咧都即系俾人系扫晒啲嘢，咁啊可能系即系储粮啊，真系谂住储粮，万一有一日如果系即系关到自己事中招嘅时候都有嘢食啊，咁啊定系真系中意食嘢啦吓，希望系后者啦。咁而家咩嘢都系抢购，记得早期嘅时候嗬，厕纸抢购嗰啲仲历历在目。嗰時見到有卷廁紙咧，就已經好開心。咁而家呢排咧就係搶購嘅咧，就係呢一個係快速檢測啊。咁因為呢個疫情咧嚴峻啦，咁啊早前政府都宣布計劃推行全民自願快速檢測，就會向市民派發呢個快速嘅測試套裝，等市民都可以即係自己盡量去做多啲。因為其實真係因為越來越咁多人嘅時候咧，人手有限都做唔切啊，可以自己搞掂就搞掂啦。咁有啲等唔切嘅市民咧，都自己去啦。呢個個人護理產品連鎖店嗰度就盡速去買，都真係搶購一空。而家話要訂咧，都起碼要10個工作天內先至送到。亦都反映到真係幾多人都需要啊！咁好熱心嘅，要好好保護自己，呢個都啱嘅。心中在即 见到花开盛放灿烂，希望饭满尽消去。刚刚的是叶德娴的《爱的花蕾》，来自罗文的一张全部都是讲花的歌，这首是《山茶》。 美好田园，青葱山岭，碧空艳阳光，但求让我长伴世外梦境草与花，愿茶花可解怨，明了我的说话。山茶明艳，每天美好年华，放开心中顾虑，身处美景如画，愿能长伴美艳茶花，世俗无浮夸。眼低花蕊露珠在悬挂，但求独爱这一朵，心中皆如花。但求春风相送，前面百千句话，盼夕阳能为你添美好年华。放开心中顾虑，身处美景如画，能长伴美艳茶花，世俗无浮夸。美好田园，青葱山岭，碧空艳阳光，但求让我长伴世外梦境草与花，愿茶花可解怨，明了我的说话。山茶明艳，倍添美好年华，放开心中顾虑，身处美景如画，愿能长伴美艳茶花，世俗无浮夸。长伴美艳茶花，世俗无浮夸。 罗文的歌曲叫做《山茶》，见到花的希望佢花开多啲，花开富贵。 Oh 问千岁李宝莹的花开富贵，如果你在这个新年期间家里都摆了很多花，是不是现在都开得很漂亮呢？见到的花红红绿绿，很漂亮的颜色，都心花怒放啊。桃红柳绿金国维胡美仪。金国维和胡美仪的这个版本桃红柳绿。早晨，还有大概四分钟的时间到清晨六点。六点后今天星期二呢，我们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崔博士。今天呢就会讲这个出汗的问题。现在温度17度，早晨。 漫步绿野春风， 开开心心，每天都相聚。

爭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幾理想。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頭先支酒真係正啊！時間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風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阿嘎江海嘉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更是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整个新年都系凉凉地吓。咁啊，今日咧大概温度系15至19度噶。咁啊，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明两日咧影响广东沿岸，受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华南沿岸云量仍然系较多，而气温会逐渐回升嘅。预料有股季候风补充会喺下周初抵达广东沿岸，该区嘅气温会再度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会系逐渐回升啊。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现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星期二的清晨，现时时间是6:1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的呢日朝头早系大年初八，仲系新蒸头。我哋又见到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系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恭喜恭喜，系新蒸头啊，都要讲啲恭喜嘅嘢嗬。 系啊，都要恭喜大家咧，喺老虎年啊，喜气洋洋，身壮力健。 系啦，咁啊，一定要系身体力行啊，要多做运动，同埋食一啲健康嘅食品，过一啲健康嘅生活先得嗬。 系绝对啱。 咁啊，继续我哋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咁啊，今集咧你就话系会讲出汗嘅问题吓， 冇错啦。嗱，我哋十问歌入边一问寒热，那个寒热已经暂过一段落啦。跟住讨论嘅二问汗啦，就系、是、出汗嘅症状啦。嗱，汗系咩咧？就系、是、人体津液嘅组成部分嚟嘅。《黄帝内经》咁讲， 就你发泄， 汗出津津是为津。 就你即系我哋体表啦，咁体表咧就分泌啲水液出嚟，呢啲咧就湿淋淋嘅，嗰啲就系津，其实就汗啦。嗱，显示咧汗系津液所化生嘅，系由体内嘅阳气蒸化咗啲津液而变成汗，再分泌出嚟。就经过一个地方，就叫元府，中医嘅元府咧就系元庙嘅元啦，府上嘅府，即系汗孔啦。 系 通过呢啲汗孔咧就透出体表嘅，因此出汗就有调节体温啦、保持机体阳气同埋阴液平衡嘅作用嘅。《黄帝内经》有咁讲过： 天鼠衣口则就里开，故汗出；天寒则就里闭，气失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好明显就系话天热你仲着厚衫，咁你嗰啲体表嘅汗孔就打开晒，咪出汗啦。天冷嘅时候咧，体表个汗孔咧就比较咧收细啲噶嘛，咁啲湿就出唔到去啦，啲水湿就落到膀胱就变为咧小便咁嘅意思嘅。嗱，可以见到咧，人体会因应外界温度嘅变化而调节出汗嘅情况啦。仲有啊。出汗亦都有排走体内嘅代谢废物同埋驱走病邪嘅作用噶。譬如我哋中医临床上时时用一个叫发汗解表嘅方法嚟医治嘅一啲外感病嘅。嗱，中医又认为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有本书《医扁汗篇》咁讲嘅： 汗者，水也，肾之所主也。内藏则为液，上升则为津。下降则为尿，外泄则为汗，而所以外泄，则火之所蒸发也。火属心，故为汗为心之液。 嗱，好清楚啦，呢度讲明咩系液啦，咩系津啦，咩系尿啦，咩系汗啦。而汗咧分泌出嚟就系因为有火蒸发佢啦。火咧就系阳热嘅嘢咧，而且属心，所以就呢个讲法，汗为心之液。亦都显示咧，汗同水液代谢系有关，同心、肺、脾、肾呢几个内脏咧，亦都息息相关嘅。 咦，系冇肝啫？ 系啊，呢度冇提肝啦。 系 嗱，喺临床上，无论系外感病或者身体内边嘅病，我哋叫内伤病啦，都可以引起唔正常嘅出汗情况嘅。嗱，出汗异常可以包括有汗或者冇汗，一滴汗都冇嘅。都系一个病理情况。出汗的时间、日头、夜晚等等，量多或者量少，部位有时头、有时手，以及主要的兼症，怕冻、怕热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以后我们都会探讨下在病理的情况下那些出汗，我们大分它做全身性的出汗、局部性的出汗，还有一种是无汗症。 全身性的出汗包括什么东西？ 我揀了几种来讲，第一就是自汗，第二是盗汗，第三是大汗，第四是战汗，即是战争的战。第五是黄汗。第六呢就是绝汗。 是那局部性出汗呢？ 分开头汗，即是只有个头出汗。还有心胸汗出，即是胸口出汗。还有手足汗出，即是只是手脚的。腋汗，加勒底出汗。还有汗出偏嘴。这个嘴就是三点水一个而且的且，即是说呢就是身在左边或者右边出汗的。第三类呢就是无汗症了。 是。 有关这些不同的病理情况之下出汗，我们呢往后会逐一呢讲解它的。 那现代医学又认为为什么会出汗呢？ 现代生理学认为汗呢是由汗腺分泌产生的。出汗呢就是通过反射而引起的汗腺分泌活动来的。汗腺主要是由植物神经系统调节，这个植物神经系统亦即是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正常人在劳动过久，哇，做了很久嘢啦，或者剧烈运动，又或者外界环境很热，或者飲食过热，飲碗热汤，情绪激动或者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出汗的。汗液里面水分最多，占了 99% 的，其他的成分主要就是氯化钠，即是食盐，亦都有少量的氯化钾、尿素等的。当我们大量出汗的时间，除了流失水分之外，亦都会引起大量氯化钠跟随汗液排出。所以我们在补充水分的同时，都要补充一些盐分，即是氯化钠，否则 很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的。 嗯，那讲起出汗，又有没有些有关出汗的故事呢？ 找到一个我认为挺有意思的。 是。 中医就认为汗和血都是津液所发生，所以有血汗同源又或者汗血同源这样的讲法的。我想起一句成语叫做汗血盐车。 好少听过，为什么的？ 这个就是刚才氯化钠那个食盐那种盐。 哦。 相信大家对伯乐和千里马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的。 是啊，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嘛。 但是我问一下你。 嗯。 你有没有想到千里马老了之后他的命运变成怎样 呢？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当时古仔没有讲嘛。 很多人都没有想。 古仔就讲到他去到某个阶段就停了下来了。即是说譬如王子娶了一个靓女仔之后他们从此过着一个很开心的生活，跟着都没有讲下文的嘛。 是啦，没有讲他们嗌交甚至离婚 的。那千里马他后段即是老了之后的生活是怎样 呢？汗血盐车这句成语呢就是讲出千里马老了之后他的命运了。有典故的，出自史记大渊列传和战国策的楚策四。话说千里马老了还有任务。他就被派遣拉着庄严的车爬上太行山。 啊，即是上行。 是啊， 好辛苦。 没错，怎样形容他好呢？原来他行到那马蹄呢都硬晒太僵直了，膝盖折断了。 嗯。 尾巴呢就可能拖地浸湿了。皮肤都烂晒。口水呢就洒到地下上面。而身体呢流住啲汗水呢係咁呢一路呢流过不停嘅。 哇，都几辛苦咁点算呢？ 唔止喎，一路上山一路呢俾人用鞭打佢。但係始终呢攰个头啦。不能够再上山了。 那如何是好呢？ 咁啱，呢个时候伯乐呢就坐住马车呢就经过。 咁啱嘅真 係。係呀，佢一遇到千里马就即刻梗係认得佢啦。嗱嗱声落车就扑埋抱住千里马呢喺度痛哭。就除咗自己着緊嗰件麻布衣服呢同千里马冚住。 嗯。 千里马呢个时候就低头叹口气，跟住就仰天长啸。个声音好响亮，直上云霄，好似金石之声一样嘅。 咁点解咧？ 因为咧，佢知道伯乐先至系自己嘅知己啊。 哦，真系有知音人系识得关怀佢吓。 系啦，嗱，而家感怀身世，自己虽然咧曾经系一只骏马，但系咧现在流落为一只拉盐车嘅老马。咁你话几凄凉咧，系咪？ 不过呢个系古仔嚟嘅啫。 呢个故事咧有比喻噶，即系比喻咧有啲人才被埋没，一路咧受尽屈辱啊。 嗯，咁呢只马咧，千里马既然咁叻，应该都俾佢有一个退休年龄啊嘛，嗬。 系而家系啦，嗰啲跑马嗰啲赛马咧、都会退休享下晚福噶嘛。 系，可能佢叻得滞啊，想继续系用佢啊，嗬。啊，我谂起咧，哇，成吉思汗呢个人物咧，佢喺大草原骑住匹骏马，好威风啊。 哇，唔止啊，你谂下，佢出征嘅时候啊，千军万马。一路咧就系排山倒海咁跟住佢，嗰种气势你话几威咧？ 咦，咁我哋而家听呢一首歌好配合吓、就是、林子祥嘅《成吉思汗》好嘛？ 系啦， 好啦，讲翻话即出汗啦，有啲咩汤水系可以止汗 嘅 咧？ 介绍一条补气敛汗汤，一人量嘅，两只药材嘅啫，就系罗道根苏同埋黄芪或者即系北芪啦。罗道根苏60克，北芪30克。 嗯。 洗净啲材料，去咗啲尘污啦，用六碗清水，用猛火煲滚，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到啦，咁就得噶啦。 咁个功效系点咧？吓， 罗道根苏佢益阴止汗、健脾和胃；黄芪咧益气升阳、固表止汗。咁两样嘢夹埋咧，就系益气升阳、益阴止汗啦。不论你是因为阴虚或者阳虚而出汗嘅人咧，都啱饮嘅。 嗯，咁好啦，临尾啦。小貼士會唔會都係講下出汗嘅嘢？ 嗱，啱啱提到嗰個羅道根蘇咧，就係羅道嘅根同埋根莖嚟嘅，入藥嘅咧就係中醫嘅修飾藥啦，係味甘平性嘅，有益陰止汗、健脾和胃嘅作用。臨床上咧， 攞嚟咧依一啲咧氣虛自汗啦、陰虛盜汗啦，同埋脾胃不和，引致咧冇乜胃口等等嘅。 嗯， 一般嘅用量係30到60克，就咁用佢一味藥煲水咧，都可以有守汗嘅功效嘅。 哦， 嗱，咁我介紹多一條咧，有啲小朋友啊多汗又脾虛冇乜胃口嘅小方俾大家。 好啊好啊，咁材料方面需要啲乜嘢咧？ 有羅道根蘇30克。炒麦芽、生谷芽各15克，淮山12克，陈皮6克，亦都可酌量咧加啲蜜糖啦，或者咧冰糖，等佢甜甜地好饮嘅。 系啊系、啊， 最好咧加糖冬瓜又得噶噃。 嗯，再讲多次材料啊。 罗道根酥30克，炒麦芽、生谷芽各15克，淮山12克。陈皮6克，加啲冰糖啊、蜜糖或者糖冬瓜都得嘅。 咁点样做法呢？ 嗱，洗净材料啦，用5-6碗水煲净一碗左右，暖暖地咁饮就啱噶啦。 嗯， 佢嘅功效咧就系、是、治疗嗰啲因为脾胃不和引起嘅冇乜胃口啦，成日嗌肚痛嘅小朋友啦，同埋咧有时会出汗都啱使嘅。 嗯，嗱，小儿啱饮啊，系大概几多岁到咧？ 哦、我想2-3岁到10-8岁都可以的 了。嗯，明白。其实大人都喝得的。 喝得是啦。 那么得闲呢间唔中煲嚟喝下都好。 可以的。 嗯，好，那么唔该晒崔博士下。那下个礼拜呢就是元宵佳节。讲什么呢？ 啊，我们讲一下跟元宵有关的中医故事啦。 好好好，那么下个星期元宵佳节再见崔博士啦。拜拜。 拜拜。 在歌唱，不识淡有摔跤，有扭彼此面上尽欢唱。 林子祥成吉思汗，仲有少少时间想听一首歌，阿佩佩同我一起唱嘅贺年歌《祝新岁》。 祝山水，恭祝山水，齐齐贺春熙。五福每日围住你，银纸铺满地。今就各位今年好顺利，添福更添添丁，添厚利。繁忙活跃通处飞，每天货如轮转，一本万利。工作各位经商好顺利，工作各位商家得厚利。新春喜气，新春喜气，蝶儿亦爱花满枝。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利时，夫妻更加恩爱啲，添稳事，一家笑口嘻嘻，只识孝儿。 系啦，喺呢个新年咧，有机会咧就唱下啲贺年嘅歌曲啊！试完就喺有你同行嘅节目里边咧，咁啊李仁杰啦，同埋赵芬妮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访问下新年诶点样过啊！然之后每人都唱翻啲新年歌，咁我就同佩佩咧就唱呢一首《祝新岁》啊吓，咁以后每年都有机会可以听下呢啲贺年歌曲，系诶有啲同事啦，同埋我一齐唱。见丑见丑，多多指教。好啦，差唔多结束今朝嘅清晨爽利节目啦。听日星期三啦，有雷洪德博士同埋林思维咧，两个亦都系一齐讲佢哋所长嘅嘢，运动同埋营养嘅嘢。继续就讲紧运动同埋饮食嘅新趋势，听日都会讲嘅吓。而家温度17度，预测今日温度最高系19度。听朝同样时间5点新闻之后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怀疑他与多宗储物柜盗窃案有关。警方去年10月起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指在跑马地运动场内锁在储物柜的财物被人盗去。警方昨天在跑马地运动场附近进行反盗窃行动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怀疑打开其他人的储物柜偷走财物。警员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这名男子怀疑与早前多宗区内同类案件有关，包括怀疑在储物柜偷走他人财物和窃用他人信用卡。警方以涉嫌盗窃、企图盗窃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这名男子。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寻求缓和乌克兰局势。马克龙在会后说，双方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程度和需要寻找维持和平途径的必要性。他向普京提出了一些具体安全保证建议，并表示如果想保证欧洲的安全，各方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普京感谢马克龙的努力，又指对方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有可能作为后续行动的基础。莫斯科会尽最大努力同西方就乌克兰危机寻求妥协。普京再次否认俄方正在对乌克兰或西方采取侵略行动，又说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俄罗斯可能卷入同欧洲国家的冲突，反问是否想法国同俄罗斯开战。英国有鸣炮仪式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在当地星期一中午，皇家骑马炮兵团在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格林公园鸣放41响礼炮，伦敦塔之后亦都鸣放62响礼炮。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已经由庄园返回温莎堡，会恢复处理公务，预料3月会亲自参与3场活动。95岁的